第113集，希望你能再对我笑。温小慧有种被毒蛇缠身的错觉，恍惚间她还是不敢相信那个她喜欢的洛毅和眼前的人是同一个。 去洗个澡，我给你做你最喜欢的蛋包饭。 温小慧推开他，转身跑上了楼。洛毅的卧室一如记忆中的样子，只是两人之间已经面目全非。温小慧抵着门板不敢睁开眼睛，因为这里到处都是他们的回忆。倚在窗前打游戏的，躺在地毯上聊天的，在展柜前研究稀奇古怪的东西的，在床上疯狂的，一幅一幅全是属于两人的甜蜜幸福的画面。这太可怕了，这个地方太可怕了，简直是一刀又一刀在凌迟他的心。他快速冲进浴室洗了个冷水澡，然而发热的大脑却没有冷却半分。他走出浴室，习惯性打开了衣柜，可悲地发现自己的衣服还安静地挂在柜子里。不只是衣服，他所有的生活物品都能在这里找到，这里到处充斥着他生活过的痕迹。他换上衣服，抱膝坐在了床头。他想将自己蜷缩在独立的世界里，不受外界的干扰，只有这样他才能汲取片刻的宁静。然而洛毅不会如他的愿。房门被推开了，伴随着脚步声进入卧室的还有蛋包饭那朴实温暖的香味。他第一次来这里，洛毅给他做的就是蛋包饭，如今再闻到这个味道，他只觉得充满了讽刺和痛苦。洛毅把托盘放在床头柜上，自己坐在了床前，摸了摸温小辉的头。 鼻子很疼吗？吃点止痛药吧。 温小辉一动不动，甚至不愿意抬起头来。 你要怎么样才能消气呢？我把他的手都砍下来，好不好？ 为什么不把你自己的手筋挑断？ 洛伊安静地看了他几秒，然后俯身拉开了床头柜，里面赫然躺着一把军刀。他抓起刀，毫不犹豫刺向了自己的左腕。温小辉大惊，本能地狠狠推了他一下，刀锋入肉，唰的一下在洛伊的小臂上划开了一道口子，鲜血喷溅，染红了床单和地毯。有几滴溅在温小辉的腿上，灼热的简直要将他烫伤。 怎么了？你不想看吗？ 滚出去！ 温小辉眼眶发热，一股绝望袭上心头。他到底是招惹了怎样一个疯子啊？洛伊用那深不见底的黑眸看了他一眼，才扔下刀，按压住穴位止血。 把饭吃了吧。 滚出去。 我想看着你把饭吃完。伤口不深，别怕。 我说滚。 洛伊看着热腾腾的饭洒了一地，嘴唇颤了颤，眼中闪过一丝哀伤。 我觉得这是我做的最好吃的一次。 温小慧咬紧嘴唇，看着洛毅鲜血淋漓的胳膊，她感到头痛欲裂。洛毅低着头，沉默了一会儿。 小慧哥，你有没有可能原谅我呢？让我做什么都行。 温小慧将脸深深地埋进膝盖里。洛毅弯下腰，忍不住抵住了胸口。他脸色有些苍白。半晌，他捏着手腕站了起来，离开了房间。温小慧用力揪起了头发，她感觉整个世界都疯了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洛毅回来了，并端来了一碗面条。他的语气恢复了那种若无其事的平淡。 把饭吃了吧，你一天没吃东西了。你如果不吃， 我就用嘴喂你了。我说到做到。 温小辉咬了咬牙，抬起头来，眼眶红肿。洛伊把面条递给了他，他注意到洛伊的手腕上已经缠上了绷带。温小辉僵硬地接过面碗，机械地吃了起来。饥饿了一整天的胃，在接触到食物的瞬间，反馈给大脑的信息是疼痛。可这不算什么，最让他麻木的就是疼痛。他的鼻子，他的大脑，他的心，没有一处不在叫嚣着疼痛。洛伊盯着他吃了半碗面，才松了口气。 其实我很想喂你。 温小辉把碗放在床头柜上，冷冷地看着洛伊。洛伊拢了拢温小辉半长的头发。 你瘦了这么多，我真想把你喂胖点。 温小辉打开他的手，翻身下了床。 你去哪儿？ 睡觉。 洛伊将他拽了回来。 你要睡在这张床上，你想下楼睡也可以，那我们就要挤在1.5米的床上了。我是不介意，我们以前都一起睡的。 温小辉怒目而视，却无可奈何。他挣扎了3秒，还是回到了床上，掀开被子钻了进去。乐意笑了笑，也上了床，钻进那床被子里，从背后搂住了温小辉。温小慧浑身僵硬，犹如毒蛇贴面。 你看你瘦的，抱起来轻飘飘的。 温小慧闭上了眼睛，他想尽量装作身后的人不存在，可洛伊温暖宽厚的胸膛，有力的臂膀，熟悉的体味，都一再地勾起他的回忆，让他愈发紧张。洛伊搂紧了他的腰。 你离开这里之后，我才知道我有多喜欢这样抱着你。你的身体又暖又软，你会主动缠着我的腰，你会邀请我，你会一边亲我一边拽我的裤子。你太可口了，让我总想把你吞进肚子里。 温小辉握紧了拳头，用力闭着眼睛。这时候也许只有沉默能保护他。洛伊的吻落在了他的后颈。 有一天，我希望你能再对我笑。 清晨的一缕阳光洒在了温小辉的脸上，晒得他的脸颊暖烘烘的。他在半梦半醒中用手捂住了脸，却不小心碰到了鼻子，疼得他嗷了一声，猛地瞪大了眼睛。入目的房间是那么熟悉，连每一个摆件的位置，窗帘的花色，在他脑中都有一个清晰的构图。因为他曾经在这里睡了3年。这是洛伊的房间。温小辉坐了起来，怔愣地看着从窗帘缝隙里漏进来的那一束光，有种身在云里雾里的错觉。他晃了晃脑袋，下了床，安静地刷牙洗脸。对着镜子，他看着自己脸上那一大块纱布，想象着纱布后面遮盖着怎样一只鼻子，情绪就沉重到了谷底。洗完脸，他想给工作室打个电话。住院期间已经请了1星期的假了，现在恐怕要请个长假。他翻遍了衣服，手机却不见了，估计是被洛伊收走了。他下楼去找洛伊。客厅里赫然坐着两个魁梧的陌生男人，多半是保镖。看到温小辉后，俩人站了起来，对他点了点头。温小辉看着他们，就想起了那个一拳打断他鼻梁骨的保镖，本能地有点发怵。他匆匆转过脸去。 洛伊呢？ 刚出去，一会儿回来，您的早餐在桌上。 温小辉看向餐桌，果然上面摆着3个保温盒。他坐到餐桌前，打开了保温盒，里面盛着用心准备的早餐， 从谷物到面食到肉类到水果，一应俱全，光摆盘都像一盒艺术品。俩人以前好的时候，洛伊没少做这些东西哄他。有时候他把盒饭带去工作室，能引来小姑娘一串串的尖叫。曾经多少次啊，他觉得他拥有全世界最完美的男朋友。他拿着筷子愣了一会儿，埋头吃了起来。刚吃完饭，洛伊果然回来了，一看到他把早餐吃得七七八八了，露出好看到耀眼的笑容。 小辉哥，好吃吗？我给你订了罗瑞店里的甜点，下午送过来。 我手机呢？我要给工作室和我妈打电话。 哦。 洛伊从兜里掏出手机递给了温小辉。他拿过手机，转身上楼了。他先给刘星打电话请假，说自己的伤需要休养。幸好现在工作室的运营已经很成熟了，他不在也没关系。刘星痛快地给他放了一个月的假。随后他又给冯月华打电话，冯月华在电话里抱怨他乱喝酒胡闹，赚了钱就不着家。温小辉听着他窝心的责备，莫名有些想哭。 那你出差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？ 嗯，可能得下个月。我之前不就跟你说了吗，我们公司开了七家新店，我得跟着老板一家一家过去讲课，结束了我就回去了。哎呀，放心，披星戴月我也要去参加你的婚礼，不用担心我。 哼，我这正死忙死忙的，你也不帮帮我。 我给您资金支持还不行吗？ 两人聊起婚礼，一聊就是半个多小时。温小辉特别喜欢听冯月华畅想未来的生活，那让他也感到很幸福。